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第四行，神足庄严故，恒令身心清安快乐。这一句是说我们将十善业落实在四如意座。四如意座啊，也叫做四神座。那么我们从这两个名称呢，仔细去观察，神如意，它还有个名字，就是放下了。你看看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大官贵人手上拿的是个如意，跟佛讲的这一颗意思完全相同。那怎样才能如意呢？这个如意的头啊是回过来的，回首如意。我们佛家讲回头是岸，回头就如意了。无论你在社会上有多么高的地位，有多么大的权势，有多么多的财富，你要知道回头。回头就如意了。佛法里面讲看破放下了，所以四念处啊是看破，四神足啊是放下，足是满足，真正达到究竟圆满。那么这里面呢有四条佛教给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是欲，欲是欲望我们人种种希求，种种仰慕，这是一切众生都有的。如果不能把这些放下，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放下之后啊，你就得大自在。这个道理很深很广。那么放下我们的欲望，今天现在这个世界一般人的观念认为这个世界不断在进步是什么力量推动的呢？欲望，欲望在推动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天天在进步啊。进步到最后怎么样？世界毁灭，同归于尽。所以你想想，佛教跟我们放下，叫我们回头，有没有道理？ 人一生在拼命追求欲望啊，这个人可怜啊，一生得不到休息啊。啊，他能得到那些享受，那个享受实实在在，冷静去思维，得不偿失。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你身心有多大的压力？这是错误的。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用美国人跟中国人比较。啊，美国人这个物质生活确实比中国人好得太多了。啊，他们有自己很舒适的居住环境，啊，出门都有汽车代步，啊，每一个家庭都有庭院，都有花园，啊，家里面的生活全都是电气化的设备，我们中国人看得很羡慕啊。人家这个生活是好，我们是不如他了。我好像是在八几年第一次陪韩馆长回到祖国，啊，到大连，他们的乡亲父老，啊，问起美国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美国，啊，过都投以羡慕的眼光，啊，可是我告诉他呢，我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啊，我说美国人的生活不如你们呐，啊，他们都非常惊讶，他说为什么呢？啊，我们出门骑脚踏车，住的房子破破烂烂，啊，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能跟美国人比啊。我说我请问诸位，那个时候在座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你们哪一个人是负债过日子的？结果大家彼此看一看，一个都没有。哦，了不起啊，美国人那个生活通通是赊账赊来的啊。你们没有负债啊，他们负债，从生下来就负债，到死都还不清。我们学佛的人知道，来生还还债。你看看他的这个精神压力多大，每一天拼命工作，为什么工作呢？还债呀！啊，买房子，买车，家庭用具都是向银行贷款，银行借你的钱，保险公司贷款，啊，全是借来的钱，月月要还呢，啊，所以你不要看美国人那个待遇还不错，啊，普通待遇大概一个月可以有3000块钱收入，啊，我们听到哦，这个是很了不起了，普通收入，纳税1/3，还债呀，1/3还要多一点，3000块钱实际上自己可以用的，大概只有7-8百块钱。如果工作没有了，你什么都完了。为什么？银行来逼债，保险公司来逼债，啊，拍卖你的房子，拍卖你的车子，拍卖你家的电器家具，还债啊。所以工作没有了就一无所有。他们过这个日子啊，啊，中国人虽然辛苦一点，不负债呀，啊，啊，你看每一天 放工之后啊，我都看到几个人在自己家门口，他们有院子吧，在门口摆一个小桌子，在那吃花生米，喝老酒，喝呀，悠游自在呀，这种心情，外国人没有啊，他们哪有这种享受啊？所以你要晓得，真正的快乐是放下欲望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他是怎样教导我们的？佛给我们说的，他自己真做到了，他不是只说不做。他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他是王子出身嘛，他可以继承王位嘛，何必要出家？又何必要每一天日中一时，三衣一钵，树下一宿？为什么过这个日子？告诉我们，这个日子是最幸福、最美满、最快乐的生活。心里面一丝毫负担没有，身也一丝毫负担没有，心地清净啊，全身放松啊，一丝毫紧张都没有啊，这叫神足，这叫如意呀！如意。就能生神通，所以叫如意通啊！什么叫神通呢？是在讲神通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本能为什么不能现前呢？因为心太紧张了，身太紧张了。这一紧张啊，我们本有的智慧的能呢，通通透不出来。如果心里头没有事，身心放松，你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所以神通不是从外头得来的，是自性里头本具的。大乘经上常讲，我们的心性跟诸佛如来的心性无二无别，心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不是从外面来的。人何必要贪求这些欲望？天天增长贪嗔痴，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你享受什么？每一天天一亮就出去工作了，到晚上才回来，你享受什么？试问问享受什么？住的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庭院，要整理呀，整理没有时间。所以美国他们的工作是五天，两天休假，星期六星期天休假。休假干什么呢？休假那一天呢，整理家里环境，没得休息啊。住的房子越大越辛苦，请不起工人呢。美国请工人呢是论小时的，一个钟点多少钱？比较好的工人一个小时10块钱，差一点的工人，没有什么技术的，一个小时至少是5块钱。他给你工作8个小时，那就要40块到80块。他不是给你做一个月，给你做几个月的事，不是的，他给你做几个小时的。 啊，所以多半啊，我们中国人在美国不会请工人的，都是自己亲自去做。啊，休假了那一天比什么都累，何苦来呢？啊，我看了一看，摇头啊，我绝不干这个傻事。啊，一个人有一个房间就够了。啊，清洁打扫很容易呀，十几分钟就搞干净了。啊，所以我说，那不是人住房子，是房子住人呐。人是房子的奴隶呀，这都是想不通，啊，看不破才干这种傻事，啊，看不破放不下。啊，这一生过了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来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你说这个多可怜，啊，多么可悲呀！那么佛教给我们，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要求觉悟，这是真的。诸佛菩萨了，念念当中求觉悟啊，求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们决定不求名闻利养，决定不求五欲六尘的享受。啊，生活往往过最低水平的生活。啊，最低水平的生活，殊不知是人生最幸福、最美满、最就近的生活，这个道理没有人懂啊。今天说起来也没有人相信啊。啊，可是要深深去思维，冷静去观察，你才能看到。啊，世间所有一切都是累赘。到最后你想到你这个身体都有累赘，都是个累赘啊，身外之物越多，那你的负担越重啊，你的日子过得越辛苦啊。想想佛菩萨祖师他们所实现的啊，仔细去想想，冷静去观察，我们就觉悟了，就明了了。什么都要放下了啊，一心只求正觉。一生为别人，不为自己，这最快乐的了。啊，中国先贤呢常讲，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我们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常常这样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体会到了，助人是真快乐，帮助别人是真快乐。啊，那么自己贪图一切的名利、五欲六尘的享受啊，那是真正痛苦。苦乐没有一定标准。什么是真正的苦？什么是真正的乐？懂得的人不多啊，真正懂得通达明了， 才晓得佛在经上常常说的利苦得乐。这个经义我们才能体会到啊。那么我们先前在修学佛法，有许多必须要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收集拿来做参考。在物质生活上，我们一定要满足。为了教化众生，有许多权巧方便，不能不懂。佛教给我们的四摄法，我们在前面讲过啊。四摄法是戒引众生的原则、原理、原则。所以佛法是活活泼泼的。虽然今天我们拥有一些或是物质或是精神上的受用，形象上有，心理上不能有。形象上有是做什么用的呢？是戒引众生的。如果我们今天学佛的人个个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天天到外面去，是一无所有，世间没有一个人敢学佛。一看到学佛还得了，你看这可怜到这个样子，天天上街讨饭，算了，不要学他了。所以为了戒引众生，我们也要把自己要包装好，让世间众生看到生欢喜心。但是这个包装你可自己可不能被包装迷了，那就完了。自己要觉悟，这个外表包装是给别人看的，绝对不是自受用。自己心地清净，一无所有，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你才会如意啊。这个才叫神足啊。所以在华严经里面，你看善财童子那就是教化众生的好榜样特别是戒引末法时代的众生末法跟正法时期啊这个社会状况不一样啊。从前的社会是保守，世间人对于这个清苦的生活没有不赞叹的，没有不欢喜的。现在这个世间人的价值观观念完全相反，你生活过得很贫贱呢，没有人瞧得起。佛法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一定要观机呀！那个时代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现在这个时代应该用什么方法教化众生？我们要明了啊！从前人喜欢读书。提供书本，那真的是欢喜心，如获至宝。现在送他书，他不要，为什么？他不想看。现在送的什么？送电视，他要，他很欢喜。我们如何把佛法的时候变成电视送给他？要懂得切机切理。佛常说嘛。切机不切理是魔说， 切理不切机，是闲言语啊，闲话了，白说了啊，所以必须要理机双齐啊。那么我们怎样学习这一条，就应该要懂得啊。我们今天的需求，眼前的是需求世界和平，是需求社会安定啊，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如果这个世界不和平，社会不安定，什么都不能谈，谁有心思来学道？这个目标决定要教学才能够达到啊，圣贤的教育。而圣贤教育现在大家都把它忘光了，不但忘光，提起来啊都反对啊，认为这是古老的东西，我们是现代人，那个东西应当抛弃了。这样的错觉在一切大众心目当中啊生了根了。你就想这个事情多难啊，就今天我们要想帮助众生，先要从自己做起。我们天天说，说了不做没用处，谁相信呢？说到要做到啊！啊，佛给我们讲布施，我们真的实施；佛教我们持戒，我们真守法；佛教我们忍辱，我们什么都要忍。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啊，学一条就做一条，做到了再跟人说，这别人才能相信你啊。我们自己这个力量非常薄弱啊，众生的业力这么大，我们怎么能转得过来？哎，转不过来也要转，能转几分算几分，决定不气馁啊，决定不能放弃啊。我们不能影响别人，是我们的心不诚，我们的行做得不够好啊。果然是真心诚意，如理如法去修学，尽量去做好啊。为什么要这样做？绝不为自己，为众生啊。这是戒引众生的前方便啊，所以一定要立于，然后才成就性德里头的欲望，那个欲望是自在美满啊。这个是一般凡夫很难理解的啊，所以世神族它摆在第三条啊，摆在断恶修善之后，你才会真正的发现到 这个价值观呢，凡夫跟圣人不同。圣人的价值观呢，真实的；凡夫的价值观是虚妄的。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断恶修善，佛虽然给你讲，你也没有办法体会。必须通过断恶修善，你才能体会得到。佛菩萨如何自在？他们是怎样的美满，才能体会得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